对， 过两天就好了。 春雨贵如油啊，好不容易下个雨嘛。 啊、是。 那今天呢，聊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 没错，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你希望自己家小区增加什么样的设施？就如果可能的话， 那个秋千的那个。 秋千 就是那健身器材 啊、哦， 有一个秋千，我永远抢不过小朋友。 那一定要增加，就是、还有方向盘。 对，就是有的时候吧，你想去玩这个那个秋千，就觉得总是抢不过小朋友，不好意思抢，你知道吗？就总觉得很遗憾。 自己在家里安一个，现在的秋千是真的是花样百出。 嗯， 在家里完全可以装一个秋千的。 对，这是我特别想在自己家小区里增加的设施。 嗯， 现在已经有滑梯了，但那个滑梯我觉得可以来一个成人的，就是现在那个滑梯只适合小朋友玩。 嗯。你既然这么有童心，不如你就去一趟欢乐谷，不要再跟小朋友抢了。 哎，你看欢乐谷需要花门票去，咱们聊的是小区里有什么设施， 好 便民的。 好好好，过两天看到婷婷举一个大牌子，我抗议小区没有秋千，让我还要去欢乐谷消费。 哎，也可以哈，我要举个牌子，会不会有反响呢？ 有可能，有可能。 既然他都这么拼了，那我们要不就勉强 一个话，给他一个话题，给他一个话题。 对，今天聊的就是说说，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自己家的小区里增加什么设施哈。 嗯， 欢迎互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资讯。首先来看一下，就有朋友吐槽啊，这个91年啊，老公。一跟他吵架就屏蔽他 啊， 他说而我90年的老公自从背上了房贷压力大的连麦当劳都不让我吃，联合国呢已经把92年生人归入中年了，那很多逐步成为家庭顶梁柱的中年男性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压力山大。 年纪小精力又偏少，那作为独生子女长期受父母庇护呢都是原因，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可以过今年的重阳节了，毕竟你的人到中年了嘛，再过两天就人到老年了，哪有这么划分的呀？ 重阳节是我们过的。 哎，他其实这个抗婚，已婚之后压力，这个抗压能力比较弱哈。 嗯， 还真的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跟他说的一样，归因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从小可能受到家里的照顾太多了， 嗯， 然后自己独立处理一些事情的这个能力没有得到锻炼。 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啊。是可以理解的， 对，干嘛要结婚呢？既然结婚你就承受吧。92年都已经结了婚了，天哪。 但是他背上了房贷呀，所以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哎，继续来关注资讯，看看滴滴要停止向北京内非金牌车辆去派单了，三环呢要开始先停。20号的时候，中新网从网约车平台滴滴获悉，说是滴滴从20号开始将逐步停止对北京地区内非金牌汽车车辆的派单。三环内20号就已经停止派单了，而北京其他地区呢会逐步的进行推进，具体的时间点尚未公布。 嗯，我听过一个笑话，不知道能不能说。 嗯，你觉得合适你就说。 我觉得那我就说了。我 之前买一个关子。 我之前看微博上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朋友就发出发一些分享啊，就说这个滴滴现在是不许让外地号牌再上路了嘛，也不能约车，那就意味着以后滴滴的司机可能都是条件比较好的人。就有一个单身女孩的妈妈跟她说啊，以后滴滴打车要打车出门的时候把头发洗干净，化一个淡妆，万一要是碰到白马王子呢？ 对，就是当时刚出这个网约车细则的时候，大家也是调侃说段子嘛， 嗯， 又有年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车辆的要求、排量的要求、 牌照的 要求，对，户口的要求， 嗯， 各种要求都帮你筛选好了， 嗯， 估计以后这个打车的价格也会上调吧？ 没错， 嗯， 再来看一下，这位女孩子啊，轻信气功能够返老还童。花68万，只是被摸了10次脸。来看一下啊，日前的南京的一位李教授号称能够借阴阳五行和气功让人返老还童，只要68万就可以改变脸型，而且能够年轻10岁。这个文女士就信了，她花了68万在美容院，只是被人摸了10次脸。目前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 嗯，天哪，小手一抖， 68万 到手， 真是的。 这也太夸张了，但后来这个反应过来了，也是希望最后这个钱能够还回来 啊！衷心的祝愿他。 对，这被摸10次脸就68万，还 还相信能够返老还童。 怎么可能会改变脸型呢？ 有人说这返老还童的不是你的容颜，是你的智商吧。接下来关注资讯啊，关注一下啊，一个要命的事儿哈，一个小伙因为队友太坑输了游戏，一头撞破了电脑屏幕啊。感觉就是咱们在微博经常看那种搞笑动图，有这样的图片， 嗯， 但真的发生了， 嗯， 16号的时候，有几张兰州小伙子头撞电脑显示器的照片在网上热传，而根据介绍说，这是因为他在玩一个游戏，但队友太坑，就是说队友不给力，这个拖他的后腿，这种状况 是 导致自己在一个比赛中输了。这小伙子啊，是一气之下撞向显示器，导致头部受伤，被卡在这显示器里。后来是有专业人员过来救助，才得以这个，哎呀，逃离呀、啊。最近呢，网这个就网咖哦、 嗯， 这个网吧现在都要网咖了哈。 有 网 咖 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件事情，确实是属实的。 嗯，小伙子气性太大了。 嗯，回去好好就冷静冷静。 这样的脾气就不要玩游戏了。 没事，没准会越战越勇呢。 天， 这种事情我都经历过了。想当年我是头撞屏幕的人。 我以为你要说他下次就连撞两台， 哎， 穿过去， 还是要理智一些，理智。 嗯，这位小伙子因为脾气大，还有一位小朋友就比较无辜了，就是因为名字，所以他就火了。 哎， 来看一下这个乐山市某医院儿科就诊室外啊，这个候诊提示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为正在就诊的花名叫哨子面。那么见此一幕呢，有人 来一碗， 有人就拿出了手机拍了下来，让这个哨子面小朋友啊，傍晚就火遍了乐山人的朋友圈了。就有网友说，为什么不叫哨子粉呢？还可以生个二胎叫做哨子蛋炒饭，太坏了。再来那么对于这个名字呢，网友们也是脑洞大开，就开始纷纷的说，姓魏的人生完孩子呢可以叫味精素面，可能都是他们那儿地道的名吃了啊、 嗯、 但是也有人表示疑惑，会不会是化名呢？是不是看病的时候随便起的？那么对此呢，该医院的相关人士就表示，该院就诊呢是全部实行实名制的，患者在办理就诊卡的时候是需要持身份证的，没有身份证的儿童呢是需要持户口本，所以哨子面应该就是患儿的真名。 就是爹妈可能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谐音，或者想到这个谐音但觉得很好玩，就给孩子起这个名字。 啊、也是， 也很妙哈、啊、 很妙很妙，味道很好。 我觉得爹妈也挺有想法的。继续来看新闻啊，看看3月15号的时候，在贵州的遵义呢，参加演出的一个马戏团有一只猴子逃跑了，爬到马路路灯上的一个电线信号灯上，而过往的一个女司机的被这个猴子吸引，一时失神就和前车进行了追尾，造成了轻微的车损。这个女司机也表示了，说这开车过程中突然发现前方灯杆上竟然出了一只露着红屁股的猴子，这好像在小品里讲的。 没错， 对，哎呀，就当时多看了两眼，没想到和前车造成了追尾。而说起这些，这女司机也有些不好意思嘛。马戏团的团长这个听到消息也是赶快赶过来，把这个猴子这个用各种手段吧斗下这个信号灯，并且承诺会承担全部的车损费用、 嗯、 这两个司机呢也被这个猴子的各种萌态逗笑了，最后是握手言和。 通过这条新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艺术是来源于生活。我以为那个小品仅仅是一个小品，没想到真的来源于生活。 红灯亮了，怎么还亮着？怎么不走了？ 对，就是那个特别出名的那个段子嘛、 嗯、 就是把猴屁股当红灯了嘛。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临牌申请啊，减至2次，买分卖分的话要高罚20000，开车禁止浏览电子设备，乘车人呢也要系安全带，还有呢保护未成年人乘车安全，最高行驶速度有规定，还有呢就是不得连续变换2条车道，再有呢就是公交专用道节假日开放，交通违法挂钩信用体系，而且呢是首次出现了叠加处罚，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版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那么是在本周6要正式的实施。那么与1997年的原版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相比，85%以上的条款是新设立的。 嗯，就是说这个各种细则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而且是出现了叠加处罚，我觉得真的是史上最严的交规了。 对，可能很多时候会按照这个轻重程度，可能会罚这个比较重的哈。 对， 但是现在是叠加处罚，就只要你有这些违法的细则都触犯到的话，可能会叠加在一起。 对，也是要告诉我们一定要遵纪守法。 嗯，没错。想到今天的互动话题，不要忘了哈，说说这个小区里想增加什么样的设施。 嗯， 你就没有想法吗？ 有、啊、 我都已经说了秋千啦，还有那个大滑梯。 嗯，我是希望我们小区里有一家茶餐厅。 哦，也对，民以食为天，这个也挺靠谱的。那就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金玟岐的小幸运。一会儿回来接着聊这个话题，说说小区里要添加什么才好。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情。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起，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多幸运。最想留住的幸运，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非常小清新的一首翻唱，来自金玟岐的小幸运。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说说我们生活中需要小区里增加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美好的想象。来看一下， 因为大部分也只能是想象吧。 还好美好啊，来 看个脑洞。嗯， 某小毛说，希望增加干净的小房子给野猫野狗，因为楼跟楼之间啊，有一个小小的晒太阳的区域，有小花园什么的。那么座椅旁边呢，完全是有条件建一个区域的，不用多大，这样小区里，养野猫野狗的人就可以放吃的在那儿，也不会影响小区的环境。那动物们也会有睡觉的地方，冬天呢再也不用睡在汽车轱辘这么危险的地方了。 他这是挺有爱心的一个小想法哈。 是， 但我觉得不太可能实现。 对，可能有这样的设施，爱猫人士、爱狗人士觉得不会影响啊，但是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不要有增加类似的这种占区域的设施哈。 对，因为可能会，他不是说占区域，因为这甲之砒霜乙之蜜糖嘛，就可能你会非常喜爱这个宠物和它共同生存，但有一些人是避之不及的，就是你要是设立这样一个固定的场所，那可能他觉得外面的环境也不是很安全 啊，有可能。 对，而且关键是野猫的话，咱们毕竟不是家养宠物，它那个没有什么疫苗啊或什么，没有这种定期的， 怕它伤害到人哈， 怕它伤害到人，还是这样。 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地下停车场啊，还有什么僵尸车处理的系统什么的，这样的话就僵尸车就不会占车位了。 哎，这个还真是，我觉得每个地下车库都会有那么一辆车是放在那里好多年从来没有动过， 落了厚厚的一层土。 哎，上面还有一些人即兴作画。 对对对对， 你什么时候挪车？你什么时候会在？ 对，这都是很客气的了。再来看平流层说图书馆，哎，这个不错，这个确实不错啊。 我觉得这个图书馆可以是，有一些儿童绘本进行交流，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因为可能大孩子他那个图书馆选择性也比较多，而且可能对馆藏要求也很高，但小朋友他们看的书可能会比较集中一些，都是这些画本啊之类的。 对，就可以给小朋友单独设立这么一个区域，不然也会影响别人看书。我姐住在杭州啊，她住在那个小区，她是一个特别大的社区，他们那儿呢基本就是一到周末基本不用出那个社区，什么都能做。因为他们社区里有湖，有点像公园的地方，然后图书馆也会有，给小朋友看绘本的地方也有，真的是特别好， 太棒了。 而 且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讲，孩子的绘本还是挺贵的，尤其是小朋友可能就是看完了之后就不看了，所以他们更新换代也很快，这个交流中心我觉得可以设立一个哈。 没错， 看到这个是 VI 他说的，说是希望老旧的楼层呢可以加装这种楼道智能代步器，不仅不破坏楼体的结构，还能够实现上下楼的代步，帮助老年人上下楼，还配了一张图啊。 非常的先进啊。 对，这个我看到过，它就是贴在楼道的内侧，设置这样一个可以你站在上面，然后它这个东西带你往上走这种代步器。可能就是考虑一下安全的问题，因为老人可能会抓不牢。 其实我觉得以后的小区会越来越智能化，也不是没有可能实现的。 对，这一点咱们没想到哈。 再来看这个，眼皮千斤重就提到了想要停车位，还有这位叫 TT 兔的朋友说健身房，说大型的那种啊，一般，上班族下班就想去健身了，缓解一天的压力，强身健体。然而呢，健身房可能离得太远，就果断放弃了。哎，如果小区里有一个就比较方便了。 没错。 而 且这个就没有什么理由了嘛，应该都在小区里，你再也不去健身。但是好像小区里会有一些社区活动中心，如果大的小区的话， 对， 可能就是也会可以健身一些。 我是觉得就想运动的人啊，就怎么都能运动。我就刚刚说到那个有点像方向盘的那个健身的那个轮子，我经常看到就是老人们能够就同时两个手臂一块疯狂的转起来， 哇，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肯定是因为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那么大的力量啊。 对，而且关键这个肩颈应该也都是很灵活哈。 对对对，每天去转一转。 对，这个转笔刀他说是图书馆，刚刚说过了，游泳池，标准操场，这想的有点太多了。 多大的一个社区能够做到？ 对，这操场在楼顶还有可能。你要是说在下面，咱们都已经规划了绿化用地了，不太可能。 是。来看这位朋友说一座小型的原始森林。 哎，这个 醒醒吧，醒醒吧， 大家现在开始做梦了。刚才还想说这个什么好多设施还挺靠谱的，这一下子就开始了啊。急于约束了，说飞碟起降台吧，以后周末回火星就不用先回文昌卫星发射中心了，我直接可以从家回去了 啊。你工作的地点够远的， 你这还不够先进， 你看人家其他的那些超能力的，不是直接自己就能飞了吗？你怎么还需要坐飞碟呢？ 还有呢，就是有一个任意门，打开门就回去了。 对，还是得改进一下自己的技术哈。 来看这位朋友叫做疯人院啊，说遛狗的场地和车库最好是地下车库。我觉得有一个区域能够单独用来遛狗还是不错的，这样能够规范好多。 嗯、对， 嗯， 这样也可以哈。但是，会很方便吗？ 我觉得应该还好，至少是卫生会比较好吧。因为我真的是在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就是社区里面的人啊，就到车库里让狗狗溜一圈啊，我觉得挺困扰的。因为你刚刚下地库的时候，可能会看不到他们。但是楼上可能在院子里可能他们又怕冷，所以我觉得开辟一个场地吧。但是他们也不一定去。 对，这是雨涵说了，希望幼儿园都能够在小区里，这样的话接送孩子会很方便，而且很安全。 是 ，Cici 说能够吃到各种面的面馆也不错。 你这能够吃到各种面，要求有点太多了，你还固定一个、 一个面馆里的面，基本是够吃的，我觉得。现在的面馆怎么着、 啊、 不得有十种以上的面呀？ 对，你要么吃山西面馆，要么是拉面，要么重庆小面，你得吃一个就行了。 还是有家茶餐厅吧。感觉什么都能吃到。 还有这个是Head 他说的，说是希望有一个便利店，24小时的便利店，这样可以有一些、对，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必要的。 好多人说这个看就是说繁荣程度都要看这24小时店有多少嘛。可能有些店开到后半夜确实没什么人的话，它开的意义也不大。 是总有那么一个时间段是比较冷清的啊。麦然说分类的回收垃圾桶、旧衣服回收桶、洗手池还有饮水龙头。 这个好像在咱们北方不太多见这种直饮水龙头。但是在南方很多的城市啊、小区啊都会有这种便民设施。 是 旧衣服回收桶我已经看到了，在对小区里有 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巨大的熊猫，它是一只熊猫、然后立在那儿，我觉得它差不多有2米高。然后打开它就能够把旧衣服放进去。 对， 嗯， 还有这个分类回收垃圾桶应该也都是大家在普及。 越来越多了。 包大人说了，说希望小区里有一个空气循环过滤系统，这有点太大了吧。 不过这也是很多人的美好愿望啊。来看早起毁半天说国标游泳馆， 啊，游泳馆还不行，还得国标的，想的有点太美了。还有想叫大萌，他说是瀑布，我希望小区里有个瀑布。 还有水果硬糖并不甜说男朋友，哎，小区有男朋友这个设施，没事帮忙跑跑腿什么的，抬抬东西，真是不错。 我看看魏魏，他说这几个比较靠谱了哈，希望有立体车库。就如果说有些老旧小区它没有这个地下车库的话，可以建一个地上的立体车库也行哈。 没错，而且立体车库我觉得是很科学的。来看光叔911说，种几棵摇钱树，啊，没事儿去摇一摇。我觉得朋友们真是脑洞大开。 这简直。那你想它种出来多少钱的呢？我们想一下，如果10块、100。 对，如果可以种摇钱树，我想大家都在家里就种满了。 对啊，或者就直接在那儿待着就不走了，也不上班了。 管他能不能摇下来钱，心情就好。 周小凯也说了，说是图书馆和足球场，希望有图书馆，这个是大家都在提哈。足球场也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场地，那小朋友可以玩一下。 我觉得足球场提出这样美好愿望的一般都是男生吧。一般足球场篮球场啊，可以跟好哥们儿一块儿去健健身什么的，锻炼一下 PK 一下。来看悟空说了，免费租赁汽车，这样我就不用摇号了。话说我这个北京人从开始摇号到现在都没摇上。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没错， 我们的袁组长也是没有摇到号。 我们在并肩前行啊。 哎呀，静听屋檐落雨声，他这个就有点靠谱。他说多一点停车位就很知足了。 没错， 还有很多人也会提到健身会所什么的。来看这位叫白丝的朋友说，要多设多增设一些照明的设施吧，毕竟现在晚上遛弯的人很多啊，运动健身的人也是很多，更多的光亮可以增加安全度，也可以方便很多不同的环境。哎，都是夜晚的。好，刚刚我们跟很多朋友提到了，希望小区里会设立什么样的设施，也是希望大家脑洞大开，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YJTP 九八六来跟我们互动。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 Timo 的这位朋友说了，只希望路变得平坦一些。还有像 ORZC 这位朋友也是提到了有关健身的一些设施，比如说篮球架。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正在直播当中的无语来了，我是张婷。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如果可能的话，你希望自己家小区增加什么样的设施？ 嗯，就刚刚那立体停车场，我就想说，特别想去试一下。 可以去试一下。我觉得我只有一次啊，而且不是我停的，是最近的一次，是去这个，我想想啊，潘家园。 哎呦，去那儿了。 潘家园逛一逛， 嗯， 淘换点古董什么的，可别 去你家找找看看什么东西能拿走。 然后呢，就是家属停的嘛，停完然后被升上去，我就觉得哇， 好厉害，是吗？ 好壮观，难道这不是变形金刚吗？ 哎，他就是旁边有一个那种升降的地方，让你停车，然后再把车放上去。 再升上去，是一个老爷爷在下面能够遥控这件事儿，我就觉得他特别的厉害。 啊， 嗯， 好炫酷这个职业 啊，就对呀、啊，所以我都觉得，哇，难道你是一个隐藏的未来战士吗？ 有可能哈、啊。接着聊，就是说小区里增加什么设施，大家觉得特别靠谱？刚刚也说了，游泳馆的、图书馆的，还有足球场的， 嗯， 有一些异想天开，有一些还是挺靠谱。 嗯 嗯，比如说多增加几个车位什么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小区里增加什么设施是你特别想要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我们继续来看有点像鸡汤类的一条比较鼓励的短资讯啊。 嗯， 原来那些比我们更加繁忙的成功人士都比我们想象的更早起床，一切的改变都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力，而比意志力更强大的是一个好的习惯。当你拥有了早晨，你就拥有了这一天，那么你也终将拥有你想要的人生。 你能不能靠谱一点多 啊、 我总觉得这样特别像那种洗脑文， 就是洗脑文啊。 这个哦，比你早起的人已经比你成功了。 这个哦，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像在上课那种？ 有一点。 总之就是那些早上起不来的人啊，可能已经被早起的人甩了一条街了。 嗯 嗯， 那就只能这样了。 所以就要早起啊。 哎呀，也不希望听到这样的资讯，可能想着。 好尴尬， 压力太大，听到这样的一说，哎，已经起不来了怎么办呢？差就差着点吧，没事、 哦、 心情最重要嘛。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继续来看看到一曲古风老外流传，说说古风音乐呢，用这个诗意的歌词和唯美的曲调吸引了很多外国听众，比如像这个弱水三千、半湖沙等等。老外听众认为呢，这个古风歌曲不仅语言讲究，而且内涵非常的丰富，有这个宽慰人心的力量。比如刚刚听到那条资讯，心里不太舒服的，听听古风歌曲可能心里就舒服很多了。 所以我是要被封杀了吗？ 有可能哈。 那么最近呢，也是一位32岁的英国的银行职员呢，是一直在网站上循环播放这个流行单曲《半湖沙》。他说呢，这个旋律和歌词都很美。那古风音乐啊，通常是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的，比如说歌词典雅、如诗如画，还有呢就是曲调唯美动人心弦，而且呢是多用民族乐器，有古典音乐的厚重感。 嗯，再说这个早期的古风歌曲，很多都是对国产的仙侠这种类型的角色扮演游戏进行配乐和填词进行演唱的。 嗯， 像这个仙剑系列和轩辕剑系列。后来呢，古风音乐是在网上兴起，包括一些贴吧，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哈。嗯，像网易云音乐还有 QQ 音乐也有大量的古风音乐的歌单，播放量也都是很大的，相信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受众了。 是， 去年呢9月还在鸟巢举行了一个古风的演唱会，之前我在音乐节目中也给大家分享过了。 嗯， 确实有很多这个古风爱好者去现场观看。 嗯，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看到了古风音乐不仅是在国内流行，在国外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嗯，比如像这个外国朋友想要学学中文，可能这个就在他们中间比较风靡了。嗯， 他们听得懂吗？ 应该可以吧？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在念什么，在说什么，有一些难以理解呢？因为咱们他说的是古文，有些字儿， 咱们做这个英语的阅读理解也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了一堆之后，到底是小明还是小红？到底要去喝咖啡还是要干嘛？ 没错， 他花了13块钱还是18块钱？ 是的， 嗯，那先听听这一首歌吧，这一首《半湖沙》。 空留一盏 哦，这就是刚刚说的那一首《半湖沙》哈，确实是古风古韵的感觉。 嗯，这个歌词也是如诗如画的。 嗯， 难怪很多朋友喜欢。 没错，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资讯吧。看看这个伤不起这三个字怎么没法正常念呢？ 那就唱出来。 不要了。有个女子呢，隆鼻之后鼻尖不断的冒黑线，结果手术取出来七根丝线。天哪，经过线雕隆鼻之后不到一个月，这鼻尖竟然不断的冒出黑色丝线，剪断了还继续长出来，无奈之下只好通过手术取出了鼻子里残留的七根丝线，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看看这位30岁的杨女士啊，是一位企业白领，她觉得自己的鼻子是不够挺拔。那2个月前呢，到一家美容院去隆鼻，那美容院呢也是为她推荐了流行的线雕隆鼻。 我第一次听到。 我也是，难怪会出 来黑线。不太关注。 那通过在鼻子上埋入这个隆鼻线啊，起到支撑鼻尖塑形的作用。那么听美容院说啊，这种方法疼痛感小，而且恢复比较快，而且呢这个丝线是可以被身体吸收的，于是杨女士就选择了这种隆鼻的方法。 听起来还算靠谱啊。 对啊，还说这个疼痛感小。 对， 嗯，他说的这个丝线可能就是我们一直所听说的那种美容线，说是能够被身体所吸收 啊。嗯，确实没了解。这做完隆鼻之后呢，杨女士这鼻子看上去确实比原来挺拔很多，效果也很满意。但没想到30天之后，这鼻尖啊冒出来一根带着血痕的这种线头，杨女士吓了一跳，当即对着镜子剪掉了线头。但没想到过了几天，依然有线头从鼻尖冒出，而且鼻头出现红肿疼痛。这无奈之下，杨女士只好是来到了武汉大学的中南医院，医生从她的鼻尖里取出了七根残留的隆鼻线。 嗯，来看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中南医院的整形美容科副主任医师就表示了，在整形的过程中，如果消毒不严，技术手法不熟练，就可能会造成局部感染。那加上鼻尖的张力比较大，那么线头就可能会穿出鼻尖儿。那杨女士呢，是近一周接诊的第3位线雕隆鼻的失败患者了，修复是很困难的，很有可能会留下影响面部美观的疤痕。这个隆鼻线啊，这位医师就提醒我们了，它是比较尖锐的，容易损伤皮肤薄张力大的鼻尖，那美容效果呢其实也是不持久的。 嗯， 那线雕隆鼻是一种富有争议的整形方法，目前呢武汉正规的医疗机构几乎是从来没有开展过，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选择有资质的美容机构去进行手术，以免美容不成反而受伤甚至是毁容。 嗯，你像他这个做完之后这鼻尖反而冒出来线，我说咱们没听说过哈，好多正规大医院都不做这种手术，所以一定要慎重，不要为了美丽去尝试太多哈。 尤其是像这种啊，我是觉得啊，只要是有关手术的事儿，自己要多做一些功课。 嗯， 你看像他所说的这个，我就会联想到美容线嘛，就是现在好多医院就是为了给你就是正常手术的时候，在你皮肤上不留疤痕，它会用这种美容线。 对对对，它就是 不用抽线了， 对，不用抽线了，它会自己去吸收掉。 但是有一部分朋友也会有不吸收的情况，它就会排出体外。 对， 确实有这个过程。所以说，尤其是在面部啊，我觉得这位女士还是挺大胆的。 对，这也确实是有一些。再来关注中国人一年吃掉7.5亿呀。这是吃掉7.5亿元的美国龙虾，去拯救了这样一个产业。说起这美国龙虾，就提到这个缅因州，它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呢，盛产各种的海产品，而龙虾的产量更是全美第一。很长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欧洲人民都喜欢来这吃龙虾，这里的龙虾是供不应求。但好景不长，大约是10年前呢，这缅因州的龙虾呢，首次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其中呢，既有气候变化的因素，也有人们对于龙虾的天敌鳕鱼的过度捕捞的结果。 嗯，于是眼看着百年的龙虾产业要崩盘的时候呢，哎，我这个政府呢就感觉到了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了。 哇， 那么自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呢，现在中国进口龙虾占到了美国龙虾出口总额的15%，而且每年的需求量都在爆发性的增加。那么到2016年呢，中国自美国的龙虾进口量已经达到1400万磅了，那么价值是超过了7.5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超过2015年的1310万磅。 嗯 嗯， 这确实是挺厉害的这样一个数值哈。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好像都爱去吃点龙虾什么的。 嗯，就是应个景嘛。 对， 过年。我们今天聊的互动话题不要忘了，说这小区里你想增加什么样的这种设施？ 没错， 嗯，都可以来聊一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听一首歌，《情歌》，来自简弘毅的翻唱。 时光是湖泊，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月磨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魂斗，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翻开了卷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圈圈胶卷春薄膜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我和你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轻轻的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 声音好听的男生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就喜欢听这样的声音， 有魅力啊。 嗯， 我们今天要说的其实是有关生活的事儿，改天再聊男生的事儿、 我先回到现实中。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希望 自己的社区里增加什么样的设施。 嗯， 很多朋友提到的其实都还挺实用的，比如说健身的地方，还有增加停车位。 对， 哎，看到这位叫做茉莉布丁的朋友说了，希望能够增加自助收快递的。其实现在快递柜可以做到哈。 对，我们小区里好多都有这种，类似蜂巢啊什么这种帮助积存的柜子， 已经很不错了。 对，觉得特别方便。 嗯，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说是每天家里都要留着个人来接一下快递之类的。 没错，没错。 嗯。还有就是 ATM， 你这个名字很有钱嘛。他说希望多增加一些照明设备，毕竟现在晚上遛弯的人很多，健身运动的人也很多，更多的光亮可以增加安全度，也方便不同的环境，多是夜晚的。但其实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因为我们小区里灯光也不是很亮。 嗯。 啊，我当时就抗议，我就觉得为什么灯光这么暗，走路都好像看不清路。但可能它是因为离一楼太近，然后这个灯光如果太亮的话，会影响到别人家的这个休息。 哦，也是也是。 嗯 嗯，我觉得适当的去提亮一点吧。嗯，是吧？ 嗯，对。 或者如果晚上， 我一个当然戴了眼镜之后，我是能看到清晰的世界的。 嗯， 我这样一个年龄的人，看路都有一些觉得不太清楚的话， 嗯， 那对于小孩和老人来讲，确实是有危险的，在晚上去遛弯的话。 对，我刚刚也是想说，也许我们不应该选择在晚上出去跑步啊，或者是快走啊。 嗯， 如果我们晚上真的想要运动的话，还是去健身房比较安全，是吧？ 嗯， 来往车辆如果啊，当然了，如果人车分流的小区还不错。嗯，但是你想，如果你跑步快走的时候听点音乐的话，也有可能会注意不到身后的人，又暗的话，是不是？ 对，其实这个可以交给小区自己去解决。 嗯， 比如说你把这个灯的亮度调成几个级别，在几点的几点是亮的，然后这个到了11点或者到了10点之后，灯光会稍微变暗一些，后半夜的时候你可以再暗一些，都可以。 是。 嗯， 初唱的小粉丝说，多点花，多点草，多点树。 嗯，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嘛。 嗯。 哎呀，看到这是远看是柚子，他说了，说你希望离家不远的地方，沿着主干道，左手边呢能有一大片的空地，这样夏天也会很美。希望种一些花草和草坪。嗯 嗯，其实大家还是都比较希望环境首先能够好一点啊。 嗯，毕竟小区里就是大家说实在的，可能上班的时候在小区的时间不是很多，尤其现在上班族。 嗯， 但小区的环境如果真的很好的话，你会赏心悦目啊。 对，会轻松一些。 你想早上的时候迎着朝阳，哇塞，小区里红花绿树， 嗯，真的是不错，一天都会有好的状态。 嗯， 来看这位叫 TT 这位朋友说，室内的儿童游乐设施，他说因为现在呀，有的时候空气不太好呢，户外的儿童设施其实是很容易脏的，于是就想要有室内的儿童游乐设施了。 嗯，这个也是挺可以的。我觉得有一些小区现在在建一些儿童活动中心。 嗯， 儿童友好社区就是这种类似的。 是。 然后他会把这个儿童的一些东西集中在一个区域里，比如说室内的设施，像刚刚说的图书馆、交流中心，还有一些上课的地方， 嗯， 都集中在一起，这就挺好的。他说这个也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很多就是亲子酒店有的打的这种招牌，就是我们有室内的设施。比如外面下雨了， 嗯， 或者外面天气不好， 嗯， 但室内还依然可以享受到这个快乐。 真的是这样的地方一定能够就是解放妈妈的双手，而且让娃有地方可以丢。 哎，对， 把它丢进去以后让它两个小时有再出来， 看着它就好了。 对呀。啊， 嗯 嗯，还有这位叫天天洗澡的朋友说，时光门，哎，这又是美好的愿望。 嗯， 就打开门哪里都能去。 对，东四200条说了，说是游泳池、篮球场，你们都说了，我突然间觉得缺个羽毛球场，哎，我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前面那个也没有满足嘛，没事，你继续要求。 这样除了上班之外，真的我们就不用再出社区的大门口了。如果再有百货商店， 嗯，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我们更闭塞呢？就总是在自己的一个小区里活动，和外界越来越少联系了。 嗯，当我们在想一些现实以上的东西的时候，就不用回到现实里了。 好，我们再继续飘会儿。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一个能够体会到荷塘月色的小湖。 嗯， 这样可以有散步的地方可以去啊。 对，咱得先看一下空间够不够哈。 嗯， 哎呀，这自助收快递得都说过了，瑜伽馆。嗯，杨洋说了，说希望有个瑜伽馆。 嗯。 哎，其实有没有无所谓啊，小区周围也有，就不远。 嗯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希望自己家的小区增加什么样的设施。其实啊，我觉得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聊一聊自己家小区的机会啊， 没错， 还有就是畅想一下未来的机会。如果现在比如说现在住的社区没有这项设施，我们就努力搬到那个有这个设施的小区，也是鼓励自己人生要多多多多进步的一个激励啊。 哎，这算是激励吗？ 不然呢， 就是还是让大家逃避现实吗？哎，今天就说到这儿吧，说这个话题是小区里希望什么设施哈，也感谢大家的互动，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 最后一首歌来自蔡淳佳，爱如潮水。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北京时间九点整。